英明到家的时候，寇金和王一奇都等在门口，也不知道等了多久，看见他开车门就凑了上来，见到他一身伤，两个人都是一愣。 我操！ 身上的伤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，但是一时半会儿那股疼劲也下不去。英明其实能开车回来就费了不少力气，一进屋瘫在沙发上就动不了了。寇金问他家里药箱在哪，找出来跟王一奇一起帮他大概处理了一下伤口。 你这德行要不要去医院呢？ 胳膊上和腿上都见血了，淤青算是好的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骨头折了。英明挥了挥手， 没事儿，都是过两天就好的伤。 陈诚主要目的不是要他的命，所以没下狠手。 哎，早知如此何必呢？ 感慨到一半看了英明一眼。 是十亿家人动的手？ 一身伤的人扯了下嘴角没有回答。 十亿怎么样？ 今天难得话少的王一奇有点突然地插口问了一句。英明叹口气靠在沙发上，很轻地摇了摇头。他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，好半天才稍微缓过来。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来的？ 我来的时候这家伙已经在了。 寇金指了一下王一奇。十亿父亲的事连电视都报了，他们两个知道消息，本来联系过英明，但是他一直没有接电话。后来寇金实在坐不住了，才说过来看看。碰到王一奇不知道在这边等了多久，索性两个人一起等到英明回来。这时候做朋友的也干不了什么，就是怎么着也得确认了人没事儿。英明什么话都没说，皱了下眉。过去的这几十个小时简直跟噩梦一样，他到现在耳边都是嗡嗡嗡的直响。事情发生的太快了，根本让人措手不及。事实上到现在他也没有什么真实的感觉，总觉得世界一夜之间就扭曲了。等英明的伤处理的差不多，王一奇说出去买点吃的。他跟寇金蹲在这儿等了好几个小时，也什么都没吃过。英明这模样也不像是喝过一口水的，剩下俩人也没拒绝，就让他去了。看着王一奇关上门，寇金才开口： 王梦琪走了。 兜了个大圈子，最后还是这样的结果，偏偏就是没有人能够早知道。英明皱了下眉，也不知道说什么。 刚才我们两个在这等你的时候，王一奇哭得挺厉害的，他没想到会出这种事儿。 寇青说到一半就说不下去了，不要说王一奇了，他们谁都没有想到局面会演变成这样。耗子也就是现在不在市里，不然肯定也赶过来了。可是再多人来了又怎么样呢？改变不了任何事。英明因为寇青的话苦笑了一下。 我要是想到了会出这种事，就算是真的逼不得已要犯法，也不会答应杜子华的要求。 这件事真的追溯起来，谁都不知道要怎么怪。如果十亿没有找人去打毛羽，如果当初那些钱他愿意借给毛羽，如果王一奇当时的状态他多问两句，如果十亿当初不愿回家的时候他再坚持一点，可能结果都不至于这么糟。但是这些如果搁在现在全都是废话，时间倒流不回去，离开的人也不可能回来。选择跟杜子华这样的人妥协，本来是为了把伤害减轻到最低，谁知道最后的代价竟然是最昂贵的，沉重到几乎让人扛不起。捂着眼睛烦躁地哼了一声，英明现在也分不清楚到底是哪里更难受，就是浑身上下撑着疼。看他这个样子，寇金和王一奇也没有多待，后来陪着英明随便吃了两口饭就走了。临走的时候，寇金让英明有什么事儿一定要给他电话，后者只是摆了下手，算是谢过了。 王一奇本来想说什么，最后又咽了回去。他知道这时候英明宁愿自己一个人待着，因为任何人都体会不了他的感受，那种狼狈哪怕是朋友也不会想被人看见。当只剩下英明一个人的时候，他给家里打了一通电话。事情闹到这么大，他家里肯定知道了，一直没有给他打电话，可能只是猜到他现在的情况肯定不好。果然家里的电话只响了一下就被接了起来，那边是他爸的声音，有点沉重。 英明。 爸。 一个字刚出口，英明嗓子就哑了。他使劲攥了手上的手机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。 爸。家里。没事吧？ 那边短暂的沉默似乎是他父亲的叹息。过了十秒钟，对方才开口。 没事儿，你放心吧，啊。 英明靠在沙发上拿着手机，觉得那种心底发冷的感觉又渐渐开始清晰了。父子俩谁都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，各自举着电话没吭声。过了很久，才听见英明的父亲有点疲惫地打破沉默。 英明啊，你最近有时间就回家来一趟，我跟你妈有点事儿想跟你谈谈。 应了一声，英明皱起了眉。印象里他父母很少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，就算现在人没在他面前，他也可以想象现在二老是什么样的表情和心情。做儿子，他也真是不孝到极点了。强压着涌上心头的自我厌恶，英明听到手机那边简单的一句：“ 啊，那先这样啊，你先去忙吧。” 算是嘱咐。还没等到他答应，他爸爸就把电话给挂了。这种无言的指责让英明心里扯了一下，他看着被挂断的通话记录，半天也没动，使劲抹了一把脸，似乎是想将这股难安的烦躁抹掉。他沉重地长出了一口气，慢慢抬头看着面前关上的电视机发呆，上头印着他狼狈不堪的脸。想着这几天发生的事，脑子一个劲儿的犯晕。曾经他不知天高地厚地想过，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去后悔自己的决定，只要是他认定了，哪怕是刀山火海他一样敢往前趟。就像是当初抛开一切真的去接三级片的时候，咬牙熬了这么多年他都没有后悔过。但是站在病房外看着失忆父亲走的时候，他真的希望时间要是可以倒回去就好了。包括刚才跟家里打电话的时候，那股愧疚的心情真的是跟拿刀戳胸口没有什么分别了，这种负罪感太强烈了，根本就无法疏解。看着茶几上的电话，犹豫到最后，英明还是拿起来拨了十一的号码。墙上的挂钟是晚上十点，仓库里安静的像坟墓一样。十一的电话一直都是无人接听，拖长的声音一遍遍地循环着，英明却不想挂断了。一直到突然电话无法接通的提示音传来，他才怔了一下，关上手机。